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80集，气数。 雷惊蛰那日逃跑时用来当盾牌的下属不是别人，正是这汉子的准妹婿。他妹妹生得跟他一样，十分魁梧，过去一直没找着合适的人成亲，这次好不容易逮着个对他妹子好的男人，准备年底就把婚事办了，却不料来这一趟，让雷惊蛰用去挡箭了。他恨雷惊蛰铁石心肠，也怨雷惊蛰让他们受这种窝囊气。 二当家的原话呢，我再给你们讲一遍。 六儿站起身，用烟枪垂着腰。 咱们现在就是先锋队，人不多，但跟路上的小土匪们还是不同。只要五日之内出了磁州的边界，到他敦州驿站，就算是回到了咱们自己的地盘，到时候即便禁军还要追也不怕了。 他说完了，看那汉子面露愤色，便要接着说。 当然呢，此刻二当家还在赶来的路上，咱们是走是留都可以商量。 他们原本就是由各个山头聚集起来的土匪，平素里雷长明虽然刚愎自用，却对兄弟很慷慨，酒肉银钱女人样样不少，犯错的求个情就能过去了。但是雷惊蛰不一样，他不仅甚少露面，还刑罚严厉，犯错的落在他手上，十有八九都要丧命。他带着这些土匪靠的就是威震，怕他的远比敬他的多，如今大家一块落了难，心里难免起了些别的念头。这皇帝还能轮流做，土匪头子怎么就不行了？有能者胜任。这汉子看六耳见风使舵，还想两头都不得罪，便说： 好，二当家不来，叫我们自个儿跑。我觉得他能不仗义，但我们不能不仗义。禁军还在边水镇吧？六耳，你他娘的别留下什么痕迹，咱们就把这里当作营地，小股骚扰。我们爬惯了山，禁军只要聚集人手掉头打我们，我们就跑回来。他们不进山便罢了，他们如果敢追进来，我们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这么耗他几天，是个人都撑不住，到时候我们再一鼓作气冲下去打他个屁滚尿流。只要禁军怕了，磁州城不就还是落在咱们手中吗？怎么样，干不干？ 余下的人都被他说得热血沸腾，他们这几日像是过街老鼠似的，不仅被禁军杀，还要被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欺负，吃不饱睡不好。他们在洛山哪受过这样的苦，当即一拍即合，嚷了起来： 干，都督兵丁大哥的。 丁牛一高兴就大笑起来，满意的点头： 咱们都有兄弟被禁军逮了，这仇总要报的。萧迟也敢杀我们一个人，我们就杀十个人，得把这口气争回来。到时候把他也俘虏了，再占据磁州城，嘿嘿嘿，说不定连萧继明也要想办法跟咱们套交情呢。 群匪情绪高涨，一时间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，谈起了占据磁州城后的好日子。丁牛被夸得飘飘然，越发觉得这事情能行，已经开始考虑把自己的妹子接过来，再给他寻个夫婿，要比死掉的这个更好。他又转念一想，这萧迟爷也行啊，不仅相貌堂堂，个头还比他更高，体魄极佳，出身也好。丁牛在这里都想到满堂子孙的事情了，却见山下放哨的徒弟连滚带爬地跑过来，大惊失色地说： 禁军来了。 六耳呲溜的就钻进草叶里要跑，丁牛一把把这老贼头给拎起来，瞪着眼问： 你给禁军报的信？ 六耳勾着身体，垂着长臂，白眉毛都要拖地上了，他连忙摇头说： 不是我，哪能是我，若是我，我就不来了。 丁牛把六耳放回地上，心一横，高声说： 好，他们既然自己找上门来了，那咱们就跟他们会一会。 雷惊蛰策马飞奔在路上，他已经绕开了东边山林，正跑在回城的道上，有丁牛六耳这群人做遮掩，禁军大半兵力都要被拉住，剩下的还要在磁州南侧和沿途村镇里留守，他就是漏网之鱼。雷惊蛰只带着傻小子立雄，其余人都没有要， 他肯带着立雄，也不是信任立雄，而是这小子够傻，又是自己一手带大的，最听话不过，有什么心思他一眼就能看出来。雷惊蛰骑马，立雄就用脚跑，他跑起来气势汹汹，跟在雷惊蛰马后毫不吃力。他们已经跑了一宿，立雄还在天真的等着跟人会合。雷惊蛰勒马时把水囊扔给立雄， 喝口水，今日就不在路上休息了。 立雄拧开盖，一口气喝了个大半。雷惊蛰见状骂道， 你这蠢仔，此刻喝完了，晚上喝什么？一肚子水，等下还要闹着撒尿。 立雄抹着嘴笑，拍了拍肚子， 我不撒尿，哥，我跑一跑就没了。 雷惊蛰把水囊挂回马背。 饿了吗？ 立雄摇头， 昨晚塞得多，肚子还满着呢，咱们回了洛山正好能吃肉。 雷惊蛰便不多留，带着立雄继续赶路。他们在敦州有帮手，敦州驿站能够飞船情报，调动还在镇守洛山的匪兵。雷惊蛰赶得这么急，还有个顾虑，他是要在丁牛六儿这群人被捕的消息传回去之前先赶到，否则一旦消息先到，他在洛山常年建立的威信就会坍塌一半，再想调人就没有现在这么轻易了。路上的盘查逐渐松懈，没有边水镇方圆十几里那么严格，进军的队伍越来越少，等到雷惊蛰过了菜田屯，就再也看不到进军的身影了。夜里他们才在一条溪边休息，弟兄插了几条鱼烤给雷惊蛰吃，没有佐料也没有香草，这鱼吃起来又腥又苦，但立雄吃得很香，吃饱了倒头就睡。雷惊蛰没敢留篝火，用土盖掉了，他一天一夜都没有睡觉，逐渐支撑不住，靠着树也睡了过去。不知睡了多久，雷惊蛰忽然惊醒，他先是撑着地面静气凝神地听着林中的动静，今夜风有些大，刮得枝杈摇晃，传来一阵阵的夜涛声。弟兄还在睡，鼾声如雷。雷惊蛰听了半晌，虽然没有听出异样，心里却已经起了怀疑。他用脚踹醒立雄，打着手势让立雄去牵马。立雄解缰绳的空隙里突然想撒尿，他白日里没停，晚上又直接睡了，这会忍不住对雷惊蛰小声说， 哥，我想撒尿。 雷惊蛰则声，冲他比划着要抽他的姿势，示意他赶紧。立雄就转到树后面松了裤腰带，水声淅沥。雷惊蛰一直不见动静，稍放下心来，他拉着马在马呼气时骤然又想到不对，怎么连声鸟叫虫鸣都没有。立雄还没解决完，就听雷惊蛰低低地喊道， 走。 哎， 立雄哎一声，手忙脚乱地系着裤腰带撒腿就追。雷惊蛰狠抽着马鞭在树影里乱冲，那被风推晃的树杈犹如张牙舞爪的鬼，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。雷惊蛰跑出了汗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汗，背上被风吹得凉透了，他甚至顾不得回头看立雄，只想赶紧离开这林子。坐下的马跑得疲累，不论他如何抽打都没有白日的速度。脚步声从周遭轰然踏来，雷惊蛰像是被什么震动地面的东西追赶，他一头撞破树网冲出了林子，却跟着强勒住马，喘着息定定地看着前方。萧迟野的衣摆被风吹向后方，他肩头挺着正歪头的海东青，那夜色似乎是从他背后铺开的，沉甸甸地淹没了雷惊蛰的手脚，使得雷惊蛰动弹不得，整个身体都僵直在马背上。雷惊蛰喉间溢出嘶哑的声音，他反应过来想要掉头，可是周围全部都是禁军。萧迟也有意把人藏在林中，让雷惊蛰根本猜不到他带了多少人来，这是对雷惊蛰最初欺骗他们的回击，让雷惊蛰同样尝到了那种被戏耍的荒诞感。 跑起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